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又讲下疫区唔会有错啊？吓， 唔会有错啊！好啦，冇讲啦， 好啦，冇讲啦。因为点解疫区唔讲啊？因为神秀山都好玩，好玩，好玩啲啊，好玩啲啫。记住 OK 吓，唔系真系十分之 新鲜啲啫， 新鲜啲啫，系嘛？你啲新屎蟹就永远杀埋香噶啦。咁啊，但呢次疫区有个理由嘅。咁啊，因为咧事完咧就有位朋友，其实识咗好多年噶啦。我啱啱做网台嗰度识嘅。攞到咁樣啊，八年前識㗎喇。咁啊佢係做啲財經界嘅朋友嚟嘅。記住唔係姚尊 ,ok, 唔係沈陣營 ,ok, 唉、哎、一廢撚事過撚過。亦都唔係黃冠一，唉一陣間你以為係啲好知名嘅，唔係即係做財經嘅朋友嘅咁樣。咁啊佢咁啊介紹下佢啦，佢啲我介紹個名佢金融財進啦、 okay. 啊，嗰啲背景啊，無謂講，因為背景一定查得到嘅，係一講咧，一講少少，你明㗎啦，我就無謂啦。咁啊，同呢位金融財進啦，咁啊，早一個月前到啦，咁啊，收到佢個微信，咁佢話：喂，阿牛哥幾時疫區玩？我又想去。咁我就諗下，喂，呢位金融財進好撚靚仔啊，喂，佢真係唔係，如果你啊，空少啊，加埋佢三個，真係唔知邊個。合邊個㗎，但係佢係身比較矮啲，比較矮啲呀 ,ok? 人哋喺大行度做㗎，佢搵錢一定唔會少得過你同我空少兩位㗎話聲啦 ,ok? 咁佢話咁我諗下，我成日我諗下得啦，因為佢話想去疫區玩，佢指明想去疫區玩，咁我就話得啦，如果你疫區玩嘅話，咁下次呢，因為呢一次呢，我哋因為上個月呢，我哋就去緊咗呢個神秀㗎嘛。 是 啊，其實唔係上個月㗎啦，因為呢一集出街12月1號喎 ,ok? 啊，咁早幾個月啦。 上一次啦。 上一次啦，咁我哋就去咗神秀玩㗎嘛，咁唔撚遇佢啦，因為佢指明係疫區㗎嘛。咁我就同其實當時我去神秀呢，當日呢我就同阿空少啊成班幕僚講話，有呢一位咁嘅人會出現下次疫區。咁我估佢呢，我估佢應該应该结婚啩，冇理由佢出嚟滚噶， 得咁突然喎，终于 啊，因为靓仔噶，搵到钱噶， 系 啊，唔穷啊，总之真系唔捻穷啦 ，OK 啊，咁啊，咁我成日估呢啲咁嘅通常都系结婚你先会嚟临死前抽一下啫，系咪先？诶、哎，原来唔系喎，啊，跟住见呢次咧，我就约咗佢。去疫區玩啦，咁啊喺車度問下佢，你係咪結婚啫？咁你唔會咁樣樣，佢話唔係噶，牛哥，我咁多年都聽緊你節目噶，八年， 哇， 我八年，你而家先至嗌我出嚟玩，你真 係忍咗八年啊，可能 啊，你係咪死？你係咪唔死都冇用啦？話聲你聽，係咪先？你真係嘥撚曬啦，係咪先？唔緊要啦。跟住咁佢驚啊，咁佢話越講佢，我都覺得佢越有啊，即係可能有貨嗰啲啦。啊，我唔緊要啦，我唔好講，唔係因為呢集唔係講佢，係講我啫，啊，講咗我先，啊，因為我哋下個禮拜嗰集會講下佢同埋阿空少嘅 ，OK， 嚇， 咁啊，咁啊，講下我啦，好撚簡單，咁啊，其實嗱，講我其實冇乜可以講嘅，咁啊，因為呢次就冇食到神山苦啦，好 little 咁樣話好。好平靜咁去呢，其實冇乜特別嘢講，但就可以講少少呢，喺車上面同點樣講呢，唔使住一陣間先講 ,ok。咁我哋就講緊我搭緊車，我搭緊呢個白牌呢，因為我哋係司機㗎嘛。咁司機呢就喺度講緊我哋去邊度玩邊度玩邊度玩。咁跟住我話我就同我司機講話，我下次我想去沙井啊，沙井我諗，因為沙井有阿靜靜啊嘛，我就約咗靜靜好很久啦，咁都未去過噶嘛。咁我喂沙井仲有幾個場咧，我話五月花又開翻啦，咁你大家網友知啦。其實網友唔知唔緊要啦，我可以話俾你聽，東莞常平五月花開翻， 係 OK， 但我都始終都係唔建議你哋去嘅，因為東莞始終都係高危 ，OK， 咁、 嗯、 啊。但是網友就因為佢有網友就去咗，佢就話佢自己係住朋友屋企， 咁當然就另計啦。OK， 好啦，咁跟住我哋因為講開啲咁嘅場啦。咁個司機特嗱，你記住個新司機身份係我哋去邊間場，佢都冇所謂嘅，即係我去淡水又得，我去其實某程度，如果我哋喺深圳去惠州去沙井去神秀山莊，佢都會車我嘅。咁證明真係證明佢唔需要幫其他場講好說話啦。 又唔好似澳門嗰啲的士司機咁，去到個場有遷拆 嘅。係啦，佢冇遷拆嘅。佢就是我哋俾錢嘅啫。咁佢講嘅嘢，我覺得可以相信，可以相信好多啦。咁佢就話如果去淡水呢比較危險。咁我問佢點解啦。咁跟住佢就話喂，淡水太密集啊，佢有好多呢類型嘅卡拉 OK 喺度。咁一查咪封禁咁查囉。佢用普通話講㗎嗰陣。咁佢都話 OK。咁我話咁我順帶我梗唔會淨係都去講啦，我同佢講嘅。喂，咁疫區咁呢度點呀？當然我唔係個疫區啦。咁佢就話佢話唔同，但佢講法就同你差唔多，但佢仲有一個秘密透露咗出嚟。佢就話喂大佬，你呢度零零四四得一棟得一棟呀，咁唔係主要去打擊對象啦，而且喂你成條街成條路啊，即係由都係得佢得一條路去夜總會咗嘛， 係呀， 係先去咗酒店咗嘛， 係呀， 個酒店離開酒店亦得一條路㗎嘛，個司機就話俾我聽，喂其實你知唔知其實喺路頭同埋路前後嗰條路嘅前後都有人把手放風俾人知㗎。即係話如果有啲寫住公安啊、特警啊、武警嘅車一經過，佢哋完全會知 㗎。 係佢哋會報返風俾疫區跟夜總會知，喂有呢啲咁嘅車行經過喎。係咁你咁樣有報風好安全喎。咁佢即係咁樣話俾我聽。咁嘩跟住好其實好撚正㗎。因為你知金融財進㗎啦，我之後叫金融財進啦。金融財進佢第一次嚟㗎嘛。係咪先，我唔知佢驚唔撚驚㗎嘛。係咪先，可能呢啲被人拉咗一次15日嘅話，佢以後都唔可以做嗰行㗎嘛。或者可能真係可能15日返唔到工嘅話，佢以後呢行都冇得做一次而出唔知㗎嘛。喂咁樣聽到大家好撚安心㗎喎。 是 即係當然係邊咩個呢，空少、朗尼、我同埋金明財進四個人嘅啫，因為阿碌又有啲家事咁樣就嚟唔到，你又有啲女士又嚟唔到啦， OK， 咁嗰啲唔好唔緊要嘅，咁其實我四人成團嘅啫，咁四個一齊去。喂佢講呢個司機講呢個說話非常之開心喎，非常之舒服， OK， 咁跟住去到召集啦，去到疫區食飯啦，咁其實我哋呢次呢幕就準時啊，咁三點鐘到就已經到咗我哋集合地方啦。咁跟住我哋三點半就出車啦，咁其實我哋係五點鐘就已經去到疫區加酒店。食飯。食到六點鐘，跟住我已經知道間房啦，咁跟住就上房啦。咁我跟住同阿空少，其實之後我同空少呢之前呢就微信傾過偈嘅。空少就話會翻check嘅。咁嗱，你記住啊！我其實我好希望咧，每一個網友同我出嚟玩咧，都有即係唔係咁講，即係我嗰團嗰一日，我都希望有一個女仔係以前喺我哋嗰度玩過嘅，坐喺度嘅。係有個理由，就係譬如我哋想玩一啲鱷魚啊，嗰啲嘢，起碼有個女仔識玩，佢會講解用普通話講解。同啲女仔講下點樣玩法，咁唔使我哋講好舒服啦。 係、 啊。其實我好希望有一個翻桌嘅女仔喺度嘅。 同埋一個肯玩就個個跟住玩。 係啦係啦，即係石啤牌呀之如此類，所以我好希望有一個女仔熟嘅喺度嘅。咁當然如果冇嘅話就諗住係我自己啦。我本來就約咗阿牛妹妹嘅。 喺 節目有講㗎啦，以前節目有講㗎，我約咗牛妹妹。但係咁我當然啦，我就唔希望咁刻意嗌佢過嚟啦，我哋見到就見啦，你知啦，咁樣多女冚家產係咪先。咁我梗係喂你嚟得嚟你唔得算啦，咁我預咗空少佢會 嗌佢嗰件女过嚟坐㗎嘛，咁啊有件熟女我梗唔肯嗌啦 ,ok, 咁我就冇嗌我妹妹。咁啊咁一到阿空少就话哎唔得啊，见到姨妈度唔肯嚟啊。咁当然喺阿空少嚟讲仲好啦，唔使返 check 㗎嘛。係咪先，咁喺我嚟讲，咁我系咪再即刻嗌牛妹妹呢，咁我又唔系喎。喂，老虎喺度睇下女先啦，係咪先。 见再见啦。 见下其他女先啦。咁好啊，咁呢次呢花街呢就係、是、6點40分開嘅。係。咁、啊、我就同班就6點45分啦，即係唔知 DJ 嗰啲 DJ 同我讲啊，定係个阿华人经理同我讲话喂开花街喇喎，咁我哋又平平埋耐啦。话开花街啫，其实未到嘅，我哋就喺走廊嗰度等。 是 等啲女入房，咁咁一路愉快啲女人，哇！我梗系拍住个新嚟嗰、那个阿金融财进啦，咁啊拍只金融财进喺拣啦，喂，见到好多女，好多女都得噶， 系 行过其实见到好啦，好捻多女都得噶， 系 ，OK， 好啦，行晒入去啦，行晒入啦，我又去拣啦，咦？屌你老味，睇得嗰啲全部唔见晒， 多唔多人啊？ 仔唔多， 系， 其实某程度好似好静添啊，其实个嗰日， 吓 可能房唔爆啊，啲客楼几房。啊，咁我唔知啦，咁啲仔又唔多嘅，女系多个仔嘅，但系呢次同以前又唔同啦，就系、是、以前咧嗰啲2000蚊嗰啲咧，梗有啲好捻靓噶嘛， 系啊系啊， 诶呢次我就见唔到啦，即系1500同2000系冇分别嘅， 系 吓、啊，甚至乎咧，我咪讲过阿博罗妹嘅，博罗妹提价嘅， 系啊， 但由1500变2000嘅，咁都系佢都仲企喺度，佢都系俾人拣紧。2000蚊嘅， 都仲系2000嘅， 都仲系2000嘅。佢好嗌得2000就唔减价噶啦。 O K。 咁啊，佢嗰日有冇客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冇拣佢啊嘛。点解拣佢啫？系咪先？如果拣我都拣牛妹妹啦，系咪先？话晒我上次屌捻咗屌你两次咯，冇第三次噶啦。O K，sorry 啊。咁啊咁啊拣，我就拣咗件女啦。咁我就同嗰件女讲，乜房。跟住嗰条女同佢讲话，我唔方便。我屌你老母咩？你哈笑都唔揽嘅，大佬，喂你有冇品啊？因为嗰阵，即系我系睇中咗，睇得好捻重啊！其实我睇咗几次，因为你知道我嘅 taste 可能同你唔同啊， 系 啊，咁啊，我睇中嗰啲其实，譬如我一嚟见到 OK 嘅，我唔使咁快拣嘅， 系 吓、啊，因为你都唔肯会拣嘅 ，OK， 咁啊我咁啊你唔肯拣我。差唔多我揀唔到啲更加靚啊，咁我咪同嗰件女講囉，我話喂乜房唔好意思姨媽到嘩真係屌你囉，乜手都冇晒即係其實我係預諗咗佢㗎啦，其實一入到 B 房，其實 AB 房㗎嘛，呢件係 B 房，我已經喺 B 房睇完一輪，見到佢嘅啱㗎啦，其實我唔使驚㗎，我知道冇人會揀佢 ,ok, 咁我行去 A 房再睇一輪。咁、啊、我見到阿博羅妹咁佢見到佢對少少尷尬啦，其實冇尷尬嘅。我費事話佢喺佢面前揀女唔揀佢啦。咁我行返 B 房揀嗰件女啦，一揀姨媽度。 咁點教呢？ 咁唔緊要啦。咁算囉，咁揀再 A 房同 B 房遊走囉。嗱、啊、我叫成日識玩啦，我識玩啦，我都其實遇咗啲咁問題。我揀到個啱嘅。OK、欸。原來到時冇喎、啊。咁跟住我就花多眼亂啦。 是 是啦，即是想揀一件好過佢。其實某程度呢件係我杯茶嘅話呢，我想揀一件好過佢，其實好難㗎啦。 係呀，好難。 好難㗎啦。即係揀件 AB 房，我入面 A 房入 B 房，入 B 房入 A 房，我其實來回都去過唔好話兩唔好去幾次呢，一兩次都有㗎。我一路都揀唔到。咁最後我都唔撚知點解，我因為唔知點解嘅。我見到有啲網友已經揀到啦。咁呢個金融財進又揀到啦，揀咗一件先啦，咁啊因為佢最後揀兩件嘅，又揀咗一件啦。咁跟住，剩翻我同阿朗尼，定係我同阿我同空少唔記得咗啦。嗱，有兩個唔得啦，咁我就求其揀，我真係叫求其揀一件。但當然求其揀一件都要係養眼啲㗎啦。係咁我揀一件啦，咁入咗去。咁就到啊，咁就揀晒啦，咁就收咩發覺咗，原來金融財進呢就揀咗兩件，佢就行你嗰個80號模式， 係 ok, 但佢嗰個80號模式就唔同你嗰個嘅，咁呢個睇下容我先講，睇下我呢個講唔夠講，我呢個夠講我就唔講啦，下個禮拜我呢個唔夠講，我就 我就講啦。OK， 咁跟住 OK 啦，揀好曬，咁我咪坐落嚟啦。咁你嗱，我其實呢次我有少擔心嘅，我擔心係好撚蝕本嘅，係蝕錢嘅，因為點解咧？四條友咧，其實某程度就好撚危噶啦。喺我嚟講，蝕錢嘅機會就好撚大嘅，因為幾次係四五條友我都係蝕嘅，係六個人我唔使蝕嘅啫。OK， 等等，但係都唔緊要啦。咁都我都照玩嘅啦。咁我都係恐阿華人過嚟，我即刻好撚正啦。平時又唔嗌你簽走嘅。 系， 喂，保你老味呢次你同我签咗打过嚟先啊， 系， 保先，咁佢硬签咗打过嚟咧 ，OK 啦，咁我觉得，哎，试下啲蚀咧，我都唔系蚀好多啦，咁啊，跟好安好安心啊，喺度玩啦，都系玩只鳄鱼， 系， 即系其实，冇鳄鱼咧，今次咧，其实就一定好闷到扑街啦，就系今次呢一次有个奇怪喺度咧，以前我哋去博去疫區就點都會搵一啲即係2000同1500呢就係有啲分別嘅。即係2000點都會靚過1500少少。或者2000緊有一個好濕嘅女仔喺度嘅。好靚嘅女仔喺度嘅。但呢次唔好意思我就覺得2000同1500其實係冇分別嘅。 係、 啊。即係如果你唔明知點解但好奇怪㗎喎。我哋喺走廊見嗰啲女喺度行緊嘅時候呢是有幾件我哋覺得好標青㗎喎。我哋覺得係得過。但可能真係佢哋呢度入曬房啦。啲標青嘅真係俾其他客揀咗。係、啊。我哋都未夠快我哋未夠快。因為我哋喺走廊等㗎喎。其實某程度我會覺得應該係點樣呢我一見到一件 OK 嘅女我哋即刻跟佢入房。 佢未入房已經要捉住佢啦。 或者係未入房已經捉住佢。就你啦。咁樣。但係好奇怪㗎嘛你人嘅我自己都未得㗎。即係人就想睇多啲㗎嘛。 係 啊咁就睇多啲所以就錯過咗有幾件 ok 嘅女我見咗有幾好 ok 㗎。即係我同阿金融財眾企喺個房門口就喺走廊嗰度見到哇好多都得喎我呢件又得喎咁一陣就係喎即係我呢件又得冇件又得哇過撚過得。咁好好撚淡定啦入到房實揀到囉但入到房就可能已經被人揀咗啦。 啊、 即係可能有啲更加高手嗰啲呢、啊、已經一路揀咗囉。所以我哋錯咗呢度。一見到靚嘅即係啱眼完嘅其實係應該揀咗先。或者譬如一揀完一件咪再揀多件囉。其實 佢金融財政金環點都係錯兩件㗎應該一手立咗件。 係啦。佢好快佢好快揀立咗件2000㗎。 啊 佢跟住再揾多件1500㗎咋。嗰件1500係揾出嚟㗎咋。但係佢嗰陣如果你話兩件女比慢慢睇下金融財眾嗰件2000就真係靚過佢嗰件1500嘅。但金融財眾最後嗌邊件呢咁都留返下個禮拜先講啦講緊我先啦。咁我嗰件呢就我就唔清楚啦因為我跟阿空少咁講法呢佢就話咁多個女仔嚟講我嗰件係最撚靚嘅。 係、 啊。但我完全唔覺嘅。 係。 我就一路覺得金融財眾嗰件2000蚊嗰件最撚靚嘅。 OK。 啊、我唔知啦我唔係講我其實我唔係睇錢㗎係咪先。咁啊空少咁講埋空少啦因為可能大家眼光唔同啦。咁啊玩個過程其實都 ok 嘅 ,ok 嘅。咁啊到我哋去食宵夜都 ok 嘅。咁到返房呢都 ok 嘅。 ok。 到去博嘢呢就有少少唔 ok 啦。 咩問題呢、 就我唔 ok 啦。 ok。 因為其實某程度飲咗幾多酒。飲酒飲咗太多。咁啊有冇唔係下食神山虎嘅、 啊 okay 啊、大佬你都叻嘈下㗎大佬做緊嘅嘢你乜黐撚線嘅咩即係我唔希望自己靠藥醫 ,okay, 我唔使依靠佢㗎嘛。咁但係即係你知飲得勁飲得多嘅話你真係會虧啲㗎嘛。咁咪冇做打橋囉。首先你沖完涼之後攬住佢瞓冇做打橋。瞓到佢拍醒我。 是 大概幾點到呢我諗八點鐘到我幾多恐怖你話幾多恐怖八點鐘到我撲你我八點鐘到唔撚掂喎八點鐘到屌你都唔撚襯佢因為佢想走佢想走我唔想佢走嘛咁咪逼於 佢同你咁話佢想走呀 係呀八點零鐘八點零九點啦其實差唔多已經其實八點鐘可以放人㗎啦我成覺得即係十點鐘仲好啦咁咪撚走住啊屌你老味跟住揸囉 用尽浑身解数啊，思想教育啊，撇开晒啲咩咩黄杨达啊，中出杨子啊，陈云啊，抌啲抌捻开晒佢，吓跟住幻想一个好美好嘅构图咯、啊。等嘅当然啦，我啲唔系废噶嘛，或者系咧系先，当然定嘢即系邓廖啦，跟住咪做咯，即系好多行货咯，我唔系佢行货，我好多行货咯， 啊， 即系点解？即系其实我一路都二来都有呢种感觉噶。其实最好咧，其实咧真系一上酒店就即刻搏，即系有一种好好嘅 feel。 系啊，因为啱啱大家玩 啱有个 feel。 系啊， 但系你隔咗咁一段时间搏，我就觉得佢同佢食嘅快餐冇分别。 系， 喂，呢个系一个快餐嚟嘅啫嘛，即系我唔计钱啦。咁佢冇乜培养感情，因为其实感情已经过捻淡捻晒噶啦嘛。 系， 因为其实最好感情就系啱啱饮完酒。食完宵夜 是 吓、啊，一上到房嗰下诊佢系最捻好噶嘛，最捻有 feel 啊嘛，嗯、即系你 keep 住嗰个 feel 咧，跟住诊佢几多 Q 之后，你都仲有嗰个 feel 啊嘛。 系， 但系因为第一 Q 冇诊 ，OK， 冇捻晒个 feel。 系， 喂，咁即系咁求其怼捻完，咪算咯。咁哇，咁啊千五啊，当然啦，千五咋，千五一嗰件女，咁点完之后算咯，都。都唔咩都咩咗囉。咁下次系咪即系食埋神山虎呢，系咪先，但 系。唔好咁醉囉。 係啊，其实某程度真係唔需要咁咁醉。因为问题系点解呢，人少你饮多咗㗎。 是啊、 你唔好以为人多嗌酒多咗你会饮得多。其实人多一差为妹。喂，输嘅机会就少咗几起碼少咗三，譬如六個人同四個人，猜為妹嘅話，係少咗三分之一嘅 percent 啦，即係三分之一啦，啊，三十個 percent 啫。咁你飲少三十個 percent， 咁你精力就即係好三十個 percent 嘅咯，咪先啫。但係如果譬如你四條友飲嘅幅度就大咗，唔好話你一定贏輸啦，因為我可能都玩我如好公平㗎，係咪先？啊，喂大佬，但係你始終係四條友，就始終都係容易醉好多。 你人多同人少都差好远啦，你人少我唔玩就冇人玩㗎喇喎。你人多我唔玩就其他人同你 玩啦。係啦。所以即係有如四条友呢都係几唔好玩㗎，我真係聽。所以我成日覺得你話阿陆之后喺微信問我呢次有冇玩，我話麻麻啦，就冇以前冇玩囉。係咪啲女唔得，其实唔算係，我嗰件女好得。我唔计，因为审美眼光，大家审美眼光唔同啦。我嘅金融财政嗰件女好得 ，OK， 嗰2000蚊嗰件女得，即系你嗰啲女得唔得？其实中规中矩啦。但你有冇以前咁捻得咧？系每况愈下嘅，系每况愈下嘅。 唔系，其实有啲咁嘅 case 都好嘅。咁到你下一次去嘅时候咧，你就会突然间觉得又哇，好今次又好得、 哦。哦 ，OK， 其实咁样系好嘅。 但系个问题又嚟啦。咁近年尾啦， 系 差唔多你要计噶啦。喺我哋嗰个寒冬期啊，艰难一个寒冬期啊， 系 阿冰河时期啊，就系一月尾， 一月系 尾，即系话我去埋呢一次，因为我哋而家系讲紧十一月去呢个疫区噶嘛，十二月我打算去神秀，一月去边度我唔知，但系一月好捻奇怪噶，你谂下啦，一月其实某程度有啲女已经走咗啦，即系我去神秀又好，我去疫区都好，其实某程度。啲好嘢已經冇咗啦。咁一月我哋去點處理呢，而家我係諗緊嘅。係咪應該去下啲環江啊呢啲平少少嘅場，還掂都冇乜好嘢㗎啦。 洗少啲啦。 洗少啲啦，係咪先。必要時真係唔撚得嘅，即係返深圳啲都近啲啊，百二蚊車錢咋嘛，一條友係咪先。咁都好啲啊。而家我就諗下係咪我跟住嚟緊嗰次就可能某程度呢隻出街之後冇耐啦，咁可能我對去神秀，因為神秀係我係覺得幾好玩嘅，因為可能張強嘅領導底下啦，佢班女係好好玩嘅。OK， 咁疫區呢一次我又覺得比下去呢，咁我理解一月好唔好玩呢我就唔清楚，因為我哋嗰一年我哋去疫區其實都係年尾㗎嘛，嗰次就好啦。 第一次去嗰次， 第一次去其實都年尾啦，好草啦。咁我會唔會再選擇疫區，或者選擇神秀，或者兩度地方都唔揀， 選擇去博羅啊呢啲咁平場呢，未知㗎，一月可能會有一個幾變化幾大嘅玩法。而家我仲喺度諗緊嘅。 一二月都係慘㗎啦。 二月就 啲女未返嚟， 基本就唔使諗添啦。二月就基本唔使諗啦。二月呢節目我都諗緊㗎，其實我諗住搵啲網友上嚟講佢事蹟㗎，我諗諗定㗎啦。阿朗尼空少嗰啲全部應承曬㗎啦。或者我盡快搵佢，可能係節目出街之前已經錄緊定曬過年嗰啲節目㗎啦、啊。我可能會錄佢四五集咁樣等過年，跟住玩我生日會㗎、啊。所以我就未知啦。咁總括嚟講，疫區某程度可以去埋呢次，或者可能一月去一次，或者唔去㗎啦。咁喺呢次嚟講，俾我嚟講係留下一個唔係咁好嘅印象。咁、其他網友嘅印象好冇呢，咁留返下個禮拜同你講。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韌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雕牛極力推介。